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首先聚焦今天在上海开幕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12个主宾国家以及大量琳琅满目的进口商品汇聚于此，这次博览会也展示了中国对外开放、维护全球自由贸易的坚定决心。然后我们要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最近在一项国际排名中，新加坡竟意外地得了一个149名。向来在各种排行榜中成绩不错的新加坡，为什么此次排名如此之低呢？来听新加坡记者对此的解读。在节目中，我们还要关注韩国政府为了刺激就业、改变严峻的失业形势所做出的新调整。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上海，一起聚焦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本次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设了12个主宾国，当然都是和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贸易往来的国家，其中像俄罗斯、南非、英国、巴基斯坦等等，我们在节目里呢都曾经做过介绍。眼下已经进入了2018年的尾声，今年的前3个季度，中国的货物进口已经超过了10万亿人民币，增长14.1%，加快了2.5个百分点。增长和加快的背后呢，显示了中国积极主动扩大进口，向世界敞开了一个开放包容的市场。来听听主宾国代表们怎么说。 本次进博会，俄方企业的组织与协调单位俄罗斯出口中心确定了100多家企业参会。中心总经理斯列普尼奥夫说，进博会展示了中国政府向世界开放市场、支持全球化的意愿。 进博会向企业提供独一无二的交流接触机会，中国也向全世界展示了对进口产品的开放态度。我们非常认同中方对合作的态度，贸易合作都是互利共赢的。进博会证明了中国开放的政策，展现了中国追求公平贸易的决心。 德国国家展的组织方表示，已经有170家德国企业报名参加本次进博会，这充分体现了德国和中国的友谊和伙伴关系。进博会的召开体现了中国开放共赢的态度，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典范。 So I think CIE进博会就像是一扇大门，体现出中国保持开放并与众多国家加深经济联系的意愿。我们尤其希望中国加强与德国的联系，我们对此很有信心。 负责组织巴基斯坦企业参会的巴基斯坦贸易发展局副主任梅芒介绍说，贸发局从数百家报名企业中精选了10家企业参加进博会，并将在进博会上举办贸易投资研讨会。梅芒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创造有力的平台，体现了中国为促进贸易全球化所做的重要努力。据墨西哥投资贸易促进局预计，将有超过60家墨西哥企业和机构参会。墨西哥投资贸易促进局局长卡雷尼奥说，进博会展示了中国政府强烈而清晰的意愿，即向世界开放市场，支持经济全球化。即将带队参会的南非贸易与工业部部长戴维斯也表示，进博会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平台。 我相信此次进博会将提供很多领域的合作机会，它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对于各方来说也是互利共赢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将视线转向西班牙。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来自西班牙的各色葡萄酒也大放异彩。西班牙是全球第3大葡萄酒生产国，在中国市场上，西班牙葡萄酒的市场份额呢，占据的是第4位，紧随法国、澳大利亚和智利之后。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欧洲之间开通了中欧班列，更多的西班牙葡萄酒源源不断地进入了中国市场。而2018年夏天欧洲反常的持续高温天气也使得今年的欧洲葡萄是一个丰收的大年，这意味着葡萄酒产量也会随之提高。好，我们一块儿走进西班牙一个葡萄庄园。 秋天正是葡萄园丰收的季节，51岁的胡安·米格尔认真检查着今年酒庄里刚刚酿造好的葡萄酒。作为西班牙南部拉曼恰大区的维加托洛萨酒庄第四代传人，他决定要带一款特别的葡萄酒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葡萄酒产业里，老藤葡萄酒价格很高，随着葡萄藤年龄的增长，葡萄藤的根会扎向更深层的土壤生长，根扎得越深，葡萄藤所获得的营养也就越多，而产量也会相应减少。越老的葡萄藤所生产出来的果实风味会越发浓郁凝练，葡萄酒的价格也会更贵。 我身旁的这片葡萄老藤呢，可以说在当地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这样的葡萄老藤可以说在整个欧债危机期间几乎绝迹，因为当时呢欧洲市场在萎缩，当地的红酒庄呢已经没有财力继续维持这种老藤的传承，直到后来他们找到了中国投资者，打开了中国市场，当地这种名贵的老藤才得以继续保存下来。 2014年11月18号，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一星欧中欧班列开通。这条中欧班列全长13052公里，几乎横贯欧洲，为中国与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商贸往来开辟了一条安全、高效、便捷的绿色通道。维加托洛萨酒庄生产的葡萄酒也因此来到了中国。一星欧中欧班列的往返奔驰帮助维加托洛萨酒庄打开了销路，而如今伴随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举办，以胡安·米格尔为代表的西班牙红酒商更是搭上了中国发展的快速列车。对于做了一辈子葡萄酒的米格尔而言，他希望自己酿造的葡萄酒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被更多消费者接纳和认可，而他的西班牙同行们也正在期待着这醇香四溢的展会和更多的商贸合作机会。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告别了硕果累累的西班牙葡萄庄园，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说起新加坡来，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呢，虽说物价有些高，但是相应收入较高，各种社会福利措施也做得十分的完好，可以说在社会公平方面达到了相当好的水平。不过最近英国乐施会发布了一份报告呢，却把新加坡的排名排在了整整149名，位居参评国家的倒数第9名。排在他前面一位的是孟加拉148位，排在他后面一位的是老挝150位。那么新加坡到底是哪方面做得不好，让其世界排名如此的靠后呢？这份报告又是如何依据来评选出来的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盛阳先生来给您做介绍，也来听听邱先生本人对这份报告服气吗？ 最近在一个慈善的组织乐施会，这是总部是在英国的国际扶贫发展机构哈，他们最近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新加坡在一项承诺减少不平等的指数报道中，在157个接受调查的国家当中，新加坡名列第149位，也就是倒数的第9位。这样的一个报道就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新加坡的人民贫富的这个距离相差太大了。而这项报道就显示了新加坡政府在扶贫的这个力度做得不够。而新加坡去年在这项乐施会的扶贫报告调查中是名列第86位。就算不是最前面吧，也不至于在一年里面从86位掉到了149位。乐施会是根据什么来评定新加坡在扶贫方面没有做出更大的努力呢？那第一，在税收的政策方面，对有钱人有利，对穷人不利。 在这个税收政策方面呢，新加坡是在接受调查的157个国家里面是排名最差的，也就是排在157位了。这份报告批评新加坡是一个逃税的天堂，给有钱人很大的避税以及逃税的机会和空间，这对穷人来讲是不公平的。那第二，新加坡在公共社会支出方面呢，是比其他国家还要低的。乐施会的报告指出，新加坡在教育、健康和社会保障这三方面只支出了 39% 的拨款，远远低于韩国和泰国的 50%。 那第三，在保障劳工权利方面还有最低工资的限制方面做得不够力度。那新加坡在这项承诺减少不平等的指数方面呢，和非洲国家尼日利亚、还有乌兹别克斯坦、海地、乍得、还有塞拉利昂、不丹、马达加斯加、老挝和孟加拉是同列在一个等级的。而在这项报告中，哪些国家在这个贫富差距上是做得最好的呢？那是丹麦、德国还有芬兰，那是名列前茅的。而列在前十名的都是欧洲国家。在亚洲方面呢，日本是表现的最好的，排在第11位，而韩国和印尼啊，表现都比新加坡来得强。可是最近呢，新加坡又得到了另外两个世界排名第一的调查报告的这个名次。那是什么呢？那是根据汇丰银行的报告，新加坡是全球外派人员生活和工作的最佳地点。而另一份报告呢，是世界银行发布的人力资本指数。在这份报告里面，新加坡排名第一，也就是说新加坡是全世界人力资本发展最好的国家。当然专家做出的这些报告都是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收集资料而做出的结论，我们绝对尊重专家的专业和意见。但是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态度和生活状况，是不是应该在生活在那个国家的人民才感觉得到呢？春江水暖鸭先知。如果大家想了解新加坡到底是一个生活指数如何的国家，那非常欢迎大家到新加坡来游玩、留学甚至生活，那你就知道了。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呢将视线转向纽约。纽约总是引领全球消费热潮的，在纽约呢，眼下有一个网红饮料非常受欢迎，这就是以独特的包装和口味闻名的线上饮料品牌 Dirty Lemon， 中文可以译作脏柠檬。Dirty Lemon 是一个典型的出生在互联网上的饮料，它的外包装呢十分的独特，很有自己的风格。那同时呢，它开发了多种奇特的口味，抹茶、玫瑰、人参甚至木炭等等。奇特的口味再加上赋予了多种功能，让它在互联网上呢迅速走红，再通过各种社交媒体的营销，很快成为了纽约年轻一代、千禧一代热捧的饮料品牌。那么最近这一家线上饮料品牌决心要走入线下了，他们在街头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零售商店。有意思的是，他们肩负自己的互联网传统，这是一家无人销售店，通过便捷的销售方式让顾客感到除了饮料新颖之外，付费手段、营销方式也是格外的新颖。好，我们就来认识这款 Dirty Lemon， 也许有一天走进纽约，你也可以尝试着去买上一瓶。 Zach Normanding 在2015年创立饮料电商 Dirty Lemon 前，曾经创办过儿童食品公司，专门向 Target 等大型连锁店供货。而二次创业， Zach 希望能打破食品饮料行业的传统销售模式。 One thing that was always very frustrating to me was the process of presenting a product to a buyer and then having that product approved and be put on store shelves. Wanted to do things a little bit differently, so we decided instead of going to grocery stores to be completely direct to consumer. Dirty Lemon 的网站上你只能找到他们自家开发的饮料产品，创立以来已经销售了数百万瓶，主要以柠檬、海洋矿物质和海盐为主要成分，九种不同的口味分别添加了木炭、玫瑰等有功能的材料，承诺有增强体力、排毒、美容等一般饮料不具备的健康好处。而 Dirty Lemon 饮料瓶明亮的颜色和现代感的设计也帮助他们的产品上线后很快在社交媒体上爆火，用户纷纷拍照分享，还被纽约杂志称为是 Instagram 上最火的饮料。虽然 Dirty Lemon 的线上销售不断的增长，不过从今年开始他们把目光转向线下。现在呢，我所在的就是今年九月 Dirty Lemon 在纽约开设的第一家实体店。可以看到呢，这里地方不大，和一般的实体店的最大不同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店员。走进这里呢，你可以呢随便选择自己喜欢的饮料，然后啊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呢完成付款。用户可以在 Dirty Lemon 的实体店拿了饮料就走，有时间的时候在短信说明自己取走了几瓶饮料，会有聊天系统配合人工帮助完成付款，并协助新用户开账户。 I know it's cool. I've never.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been in here. And it's easy. I just texted them and they get back to you right away. So it's nice. I love the packaging. I love the idea of it. 除了一般商店都有的摄像头， Dirty Lemon 的无人店暂时还没有任何跟踪用户和产品保证支付的系统，明年可能会在产品上增加跟踪技术，但更多是为了库存管理，整个付款的完成都是依赖于客户的自觉性。但 Zach 告诉我，开业以来他们的未付款率只有 5%， 其中有不少是因为支付操作错误。而这第一家门店开业一周半后就开始盈利，在未来 Dirty Lemon 还会继续关注线下发展来顺应市场的变化。 现在除了 Dirty Lemon， 有越来越多的垂直电商开始关注线下，除了因为线上流量的成本越来越高，同时呢，实体店可以弥补线上无法实现体验环节的缺失，并和用户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比如说眼镜公司 Warby Parker 就是起步于线上，成立三年后开始关注线下，现在在北美已经拥有将近90家零售店，成为线上线下结合的代表。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自从2017年初文在寅总统执政韩国以来，他的名字就始终与朝鲜半岛局势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他的种种努力之下，半岛局势也出现了许多突破。前不久，韩国媒体发起的一次对于文在寅总统执政满意度的民意调查中，也显示民众对于文在寅政府的外交政策打了较高的满意分。然而，对于目前眼下的韩国经济状况却不甚乐观。最新数据显示，韩国的失业率创下了21世纪以来的历史新高。韩国统计厅在10月中旬发布的数字显示，今年第三季度韩国的月均失业人数为106.5万人，创1999年以来的最高值，时隔19年再次超越了百万。伴随着失业率增高，韩国就业形势也十分的严峻，而同时呢，韩美之间签署的新的韩美自贸协定也使得韩国的钢铁产业、汽车产业、一些家电消费领域，比如洗衣机、电视机等等韩国的优势产业做出了一定让步。11月1号，韩国经济部长会议召开，韩国政府公布了一系列旨在重振经济的措施。新措施重点就是如何促进私人投资，改善严峻的就业状况。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采访韩国真好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仁哲先生，请他来介绍一下眼下韩国政府推出的新政策的方案。在他看来，这些新政策多大程度上能够奏效呢？ 이번대책의초점은이제침체빠진경제의활력을좀불어넣겠다 新措施的主要目的是为低迷的经济注入活力。尽管这些措施属于短期措施，但这些措施反映了政府为改善就业形势而进行的努力。目前韩国国内外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国内私人投资急剧萎缩，就业困难，国外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愈演愈烈，而全球金融市场由于美国利率上升而非常不稳定，经济专家对明年的经济前景较为悲观。 韩国政府认为需要采取先发制人措施来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新措施有三个要点，通过注入财政预算来增加就业机会，短期内降低燃油税，以减少工人阶级和小企业主的燃料成本，放宽监管以促进私营部门的投资。 세번째가이규제혁신을통해서민간투자를좀촉진해보겠다라는겁니다 正如韩国真好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仁哲先生的介绍，韩国央行表示，韩国7月至9月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比上一季度增长了 0.6%， 这个数字显示出韩国经济失去了增长动力。国内消费对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特别是8月份基础设施投资下降了 1.4%， 呈现连续6个月的下降趋势。7月和8月新增工作岗位数量均低于1万个。政府的最新措施是针对短期内难以改善的就业状况和投资形势做出的。 일자리는크게세가지유형이있습니다청장년층을위한이제공공기관채용형인턴직을 政府计划在公共机构创造59000个临时工作岗位，其中将在各公共机构设立18000个实习机会，帮助年轻求职者进入工作环境，增加11000个行政职位，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同时向处境困难的民众提供18000个临时工作。根据当地情况，新的临时工作可延长至明年。目前每年向小企业提供900万韩元财政补贴，持续3年，总额达2700万韩元。根据新措施，将有1万人受益于该计划。 장려금제도인데요이가입대상도현재보다 10,000명 정도더늘리기로했습니다 截至年底，提供59000个短期工作岗位是政府缓解就业困难的应急措施。就业情况在冬季将进一步恶化，这些新工作只是短期的，距离年底还有两个月。如果局势无法有效控制，就业状况的恶化趋势将导致民众收入下降，特别是弱势群体将苦不堪言。为了解决这一迫切问题，政府计划提供公共机构的工作机会，同时鼓励公司扩大投资，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创造良性循环。 그동안이제행정처리가지연되면서혹은이해관계로막혀있던민간투자프로젝트 根据新措施，三个私人投资项目的实施速度将超过预期。这三个项目是位于浦项的 1.5 万亿韩元的工厂扩建计划、丽水综合体的开发以及国家工业园区的工厂扩建项目。政府将消除这些项目的实施障碍，以帮助企业在明年上半年进行价值 2.3 万亿韩元的投资。作为促进私人投资的一部分，政府将投资15万亿韩元，其中10万亿韩元将用于改善产业结构，其余5万亿韩元将以低息贷款的形式提供给投资于环境安全和社会基础设施的中小企业。此外，回国建厂的公司将有资格获得政府补贴和减税优惠。 除了旨在促进私营部门主导的投资措施外，政府还承诺放宽一些法规监管。事实上，政府因未能妥善处理监管问题而受到批评，未来将放宽对偏远地区居民的旅游和远程医疗服务的规定，并通过放松管制促进交通和住宿的共享经济平台。此外，政府还试图通过降低对精炼燃料产品的税收来刺激国内消费。 정부가이제11월6일부터6개월간이제유류세를 15% 政府将减少 15% 的燃油税，减税将从11月6号起实施，为期6个月。这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10年以来首次减少燃油税。该措施将使汽油价格每升下降123韩元，柴油价格每升下降87韩元， LPG 价格每升下降30韩元。预计未来6个月将减少燃油成本约2万亿韩元，这对工薪阶层和正在努力应对油价上涨和国内需求低迷的小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消息。有人指出，高收入群体将从折扣中获益更多。政府承认该措施可能无法有效帮助目标群体，但该措施也将产生积极影响。